疫情再趋严峻，全民家居抗疫啊！咁就算见到蓝天白云咧，啊睇嚟咧，政府都唔希望大家成日出街噶啦。咁原因，大家呢几日睇到啊，卫生署嘅公布都知道啦，就系、是、新一波嘅疫情啦，一路喺度破紧纪录啦。咁去到琴日咧，就系、是、大家都知道有115宗嘅确诊，而今日咧就由于记者会咧就会褪迟少少举行啦，因为就翻林郑月娥嘅记者会啦。咁但暂时咧就系而家消息就话咧，今日咧系新增78宗确诊个案。咁就比琴日嘅115宗咧，就稍微回落翻啲。咁但系咧，你计翻过去嘅七日咧，其实一路见到个感染确诊嘅个案咧，系维持喺一个高位啦。琴日嘅115宗，更加系几个月嚟嘅第一次再破100宗啦。而当中咧，过去七日咧就有超过100宗嘅个案系源头不明嘅，咁今日咧系再有9宗源头不明嘅。咁林郑月娥喺记者会上话咧，就系话今次嘅疫情咧，今一波嘅疫情咧，好多确诊者系冇病征，而有啲嘅确诊者咧就非常之活跃，去过好多地方，好多社交活动，接触好多人，咁令到追踪嘅难度大增。咁林郑月娥都提到啦，就系跳舞群组，咁至今有519宗嘅关联个案嘅。好啦，咁种种嘅第四波大爆发啦，咁见到嘅疫情系非常之严峻啦，而跟住落嚟咁有咩措施咧？嗱，咁有啲似时光倒流翻去七月嘅时候啦。限聚令由四个人收紧到两个人，咁另外食肆咧虽然话继续开放，但系就回复翻去夜晚10点就要关闭，最多两个人一台。而另外有一啲嘅娱乐场所就要关闭啦，包括游戏机中心啦，包括主题公园啦、卡拉 OK 啦、麻雀天狗洒落嘅地方啦、泳池啦。全部都是关闭的了。咁但是个别的场所，譬如健身中心、体育处所呢，就继续开放，但是不可以多于两个人一组，做运动的时候要戴口罩。美容院亦都会继续开放，但是有更严格的防疫的措施的。咁另外就是政府呢都已经讲咗啦，就是除了紧急或必须服务之外，全港公务员在屋企工作，咁佢哋都呼吁一啲雇主尽量咧系俾你嘅雇员咧系喺屋企工作啦。种种嘅呢啲新措施咧，会由星期三开始，即系由星期三开始，即系同呢个中小学停课嘅或者停面授课程开始。咁为期咧就系两个星期噶，两个星期之后。跟住當然唔知咩世界啦，喺呢個聖誕節裏面，大家可唔可以有翻啲正常嘅社交生活咧？睇嚟都好視乎咧，跟住兩個星期，究竟大家防疫防得好唔好啦？睇下數字，疫症確診嘅數字會唔會繼續上升，會唔會回落啦？咁大家對於種種嘅一啲新嘅防疫措施有啲乜嘢嘅意見咧？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 今日。新闻追踪，2020年11月30日朝早9点，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发表视像致辞，说香港金融、贸易和法律等等专业服务是发展一带一路的理想伙伴。 Hong Kong has long been blessed with multilingual, multi-talented financial and related services professionals. That's why our financial, trade, logistics.Legal and other services sectors are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They are also a significant selling point in satisfying the wide-ranging service needs of the Belt and Road projects. 下午1点，香港教育中心商会不满政府一刀切暂停面授课程，认为教育中心学生有限，要求容许有条件下营业。发言人苏迪希： 咁有条件的营运例子，可能我哋削减到1:4啦。或者學生同學生之間距離可以去到2米啦，咁先係長遠而合理公道嘅做法，並唔係一刀切。 4点，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布收緊一系列防疫措施，包括限聚令同食肆每台限制收緊至2人為限。 食肆营业时间缩减到晚上10点，并关闭多个娱乐场所， 是需要马上采取进一步更加严厉的措施，特别是针对怎样可以减少社交距离，怎样可以减少人流，尽量都不要出街，希望大家都尽量留在家了。 本港新增7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好啦，大家都听到港府公布嘅最新嘅防疫限聚嘅措施啦。嗱，电话里边咧就有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嘅，何柏良你好啊， 系欧嘉良， 系啊，嗱，最新收紧嘅防疫措施你睇系咪足够咧？ 政府呢一轮嗰个防疫措施咧都系严厉嘅，大致上咧就同第三波嘅时候咧就收緊嗰啲嘅場所嘅限制咧，就差唔多。咁但係都未曾去到咧，就喺第三波嗰時咧，就最嚴厲嗰啲咁樣嘅安排啦。嗱，佢政府啲措施咧，就我都係認同個方向咧，都係正確嘅。但係有幾方面咧，就我覺得政府咧就應該俾市民一個交代咧，同埋就再做好啲。嗱，第一方面咧，就今次嗰、那個爆發咁嚴重咧，就係跳舞群組啦，就到而家超過500人就同佢相關啦。咁、跳舞群組咧，就喺初嘅時候有幾個場所咧，就裏面咧幾明顯咧，就你譬如喺互聯網有一啲影片，就調查嘅時候，張竹君醫生都有揾到過咧，就初步睇嚟咧係違反原本政府定嗰啲規例嘅。嗱，咁對呢啲跳舞嘅場所咧，照政府所講咧，就係、是、列入派對房嘅規管啦。咁喺出緊事呢段期間咧，其實就唔應該超過4人嘅。咁所以咧呢度就我覺得佢應該要俾市民一個交代。咁你唔俾市民一個交代咧，就始終你而家收緊咗咧，就大部分都係即係市民要付嘅代價比較大啲啦。咁另外就有一啲懷疑走法律罅嘅呢啲係唔係會收緊翻嗰個規管？我舉個例子咧，就譬如有一啲宴會嘅場所啊，咁佢就限制呢啲人公眾人士嘅出入。咁因為佢而家政府嗰啲規管咧，基本上只係管到公眾地方嘅啫。咁佢限制咗公眾唔係咁容易出入咧，就走個法律罅，就變咗個私人地方。咁變咗喺裏邊咧，就有跳舞、有唱歌、有大擺筵席。咁呢啲咧就政府其實喺過去多段好長時間咧就冇嚟正視。咁就算喺政府佢嗰、那個專門呢、這個冠狀病毒嘅專業裏邊咧，咁關乎嗰個599F 同599G， 即係呢個呢啲餐飲場所同埋嗰個限聚令裏面嗰啲解釋咧，都係含糊其詞、唔清晰嘅。咁我覺得咧，就政府特首咧，佢喺呢兩個條例裏面嗰個落實咧，就更加明確啲講咧，咁你先至真係從嚴咯。 咁使唔使再重新定一次法例，定係而家嘅法例都可以去追究嗰啲場所嘅負責人嘅？ 我自己睇就應該係可以追究，只不過政府就佢唔去做啫。咁你其實就首先應該揾警員去調查啦，你要搜證啦，咁你有證據咪交俾律政司去跟進啦。咁但係暫時就我聽唔到政府係任何公佈咧，就去跟進。你跳舞場所其實有幾個場合就我自己表面上嚟睇咧，就係違反政府嗰啲規例。 係，其他嗰啲要交代嘅事情咧。 嗱，第二方面咧就檢測咧，而家係做多咗嘅。咁但係咧就派發嘅地點咧就都而家越嚟越多噶啦。咁咧就郵局啊、普通科門診咧加埋就168個地點派發。咁但係收翻呢啲樣本嘅地點咧就唔係咁多，亦都好多地點未必話咁方便嘅市民。咁主要都係喺13個衛生署嗰啲嘅診所同埋47個普通科門診咧，因為而家就多咗好多人需要交翻去，咁啊日嚟有好多啲強制檢測啊嘛。所以我覺得政府應該就諗下進一步咧，就再方便市民咧去交翻呢啲樣本。咁我留意到咧，就阿林女士佢有提到咧，就會喺 港鐵裏面咧就派發啦。咁其實如果你呢啲樣本樽係妥善包好嘅話咧，咁你甚至乎喺部分呢啲港鐵就揀一啲合適嘅地點咧，俾市民喺嗰度交翻去咧，其實都係冇問題。咁呢個我覺得政府應該去到盡快諗啦。咁而家嗰啲收集樣本嗰啲器皿咧，就是、一個好大嘅問題。咁佢理論上咧就應該係一啲我哋講樣本樽。咁但係而家咧就你譬如我哋有啲私家醫生收到咁啦，咁或者部分喺普通科門診派緊嗰啲，其實佢唔係派緊樽俾你，佢派緊一啲管俾你。咁嗰啲管嘅口咧就好窄嘅，就一個即係、就是、一毫子嗰啲咁上下直徑嘅管嚟嘅啫。咁變得市民要喺嗰度咧嚟收集深喉唾液咧個樣本質素咧，我好擔心。樣本質素差咧，變咗就好多假陰性咧，咁呢、這個會發生大問題啦。 即係你意思係嗰個器皿嘅形狀令到人好難套到入去，或者裝到入去係嘛？ 冇錯啦，同埋佢裏面有張紙咧，就教你點樣去收集個樣本啦。咁又有一個圖文不符嘅情況。咁個圖咧就教係有個樽嘅，咁但係你攞翻嚟嗰包嘢裏面咧就冇咗個樽，變咗一支好長身、好窄嘅管。嗱、啊，咁呢個樣本收集一個問題啦。嗱，另外一個相關嘅咧就係佢而家咧就前前後後公布咗咧就有31個就有爆發群組嘅場所啦。咁、主要係啲跳舞嘅場地啊，就有一啲餐廳啊、酒樓啊，就有少少呢啲健身室咁啊。咁佢就指明咧，就曾經喺一個時段裏面有去過嘅咧，就要強制檢測。咁俾個時限咧就3日。咁呢度咧，我覺得咧就有一個大嘅漏洞咧，就佢有幾日嘅時間啦。咁同埋收咗樣本之後咧，就政府佢可能再要多一兩日咧，就先至有個檢測結果。咁期間咧就有一啲有病徵嘅人，就有傳染性嘅人咧，佢就繼續周圍去，就有人就去做美容，有人就去餐廳食飯，咁變咗咧就要強制啲高危人士咧繼續喺社區裏面咧周街走，咁就繼續發生呢啲傳播鏈。咁我覺得政府佢應該咧就用翻嗰個 599J 就裏面其中有一個條文咧，其實佢就可以附加條件嘅。咁呢啲嘅人士咧，佢如果係因為個老人病學調查屬於高危咧，咁其實佢喺社區傳播嘅風險咧，同你喺外國翻嚟就除咗要檢測之外咧，你要限制佢就喺指定地方檢疫14日咧，就係冇分別。 但係呢啲高危人士，政府又唔知係邊個噶嘛，都唔知邊個去過，咁點強制咧？ 嗱，咁起碼咧，佢就要同一時間咧，就呢啲人。你當然唔可以捉到佢去酒店裏面檢疫啦，咁你可以有一個禁足令，咁佢呢就有一段時間就唔好繼續翻工同埋周圍去嘛。嗱，譬如我有一個朋友去到私家醫生嘅，咁佢真係好冤枉，就涉及有一個呢啲嘅人士有病徵㗎啦，交咗樣本就嗰、那個樣本檢測報告個結果未人出，咁佢就照去做一啲非緊急預約咗嘅治療，咁期間接受治療期間咧就即係美容呢類咁啦，就除咗口罩。咁我呢個醫生朋友咧就喺佢呢位顧客入去之前咧就有查詢過佢呢啲病歷㗎，咁可能就講大話啦，冇完全披露啦。咁變咗咧就同佢做完治療咧，而家咧就即係衛生署咧就因為佢有暴露過嘛，咁嗰個患者冇戴口罩嘛，咁佢就要去14日檢疫啦。咁呢個其實就係因為佢政府嗰個漏洞咧，引致有呢啲情況發生。 係，另外仲有兩分鐘時間，想問你一個問題咧，就係、是、聖誕節期間咧，應該有好多海外嘅學生會翻嚟啦。今日就即係林鄭月娥記者會就冇講到呢樣嘢嘅。啊，而家喺外國翻嚟，譬如英國翻嚟，你認為需唔需要延長個檢疫期咧？ 但我贊成現象啊，即係你而家14日啦，咁應該14日加多7日，咁額外嗰7日咧就可以繼續喺酒店啦，或者翻去就喺家居裏面禁足，就加埋再做第三次嘅檢測。咁問題最重要一點咧，就係佢翻嚟頭嗰14日咧，就政府講咗一段時間咧，仲未有指定酒店。咁其實你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啊，咁社區即係出現呢啲廣泛嘅爆發咧，都係同喺外國翻嚟 嗰啲防輸入嗰度咧就做得唔好有關。咁、 嗯、 第二波咧，即係你第一輪就喺復活節假海外留學生翻嚟咧，香港社區都係廣泛有呢啲隱形傳播鏈。咁、 嗯、 七月就係酒樓啦，咁而家就即係九月十月又酒樓啦，咁你加埋就有一啲跳舞群組，咁、嗯、就搞成而家咁咯。 嗯，嗱，咁之前推行咗嗰個安心出行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碼啦，你睇而家有冇用咧？ 安心出行呢就暫時嗰個狀態呢就未曾發揮個作用。咁、嗯、如果你要發揮作用呢，就你第一階段啦，我諗佢都要分階段去做。第一階段呢、 嗯、 就佢而家繼續開放嗰啲嘅表列場所呢，就佢只係要求佢展示嗰個二維碼，咁、 嗯、 我覺得係唔足夠。咁佢、 嗯、 除咗展示呢，應該要求進入去嗰個場所使用服務嘅人士呢強制要掃描。咁如果你唔強制掃描，一啲作用都冇。 嚇、啊！咁但係強制掃描啲人唔去嘅咯，即係或者 咁 生意又好差嘅咯。 嚇！你要去考慮翻咧，你安心出行、 啊、 就你推出呢樣嘢個政策目的係乜嘢咧？ 好， 你就係想就有呢啲人士咧、嗯，就確診者其他人士， 明白 就共住一室嘅時候咧，你可以自動通知佢啊嘛。咁、 啊、 如果你唔係強制掃描咧，就完全產生唔到呢個作用。 好，唔該曬何柏良，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因应第四波疫情急速恶化，星期三开始实施三方面严厉措施，为期2星期。措施包括餐厅、食肆提前至晚上10:00结束堂食，每台最多2人。可以繼續營運的處所必須安裝安心出行二維碼，以便追蹤緊密接觸者。另外，多個受管制的營業處所需要關閉，包括遊戲機中心、公眾娛樂場所、卡拉 OK、麻雀館和泳池。至於健身中心、體育處所就可以繼續開放，但是不得多於2人一組活動，期間需要戴口罩。俗稱限聚令的禁止群組聚集規例將會由4人再次收緊至2人，公務員在家工作的安排將會回到7月中的最緊的水平。除了提供緊急必須的公共服務，政府僱員不需要在寫字樓辦公。林鄭月娥形容本港疫情嚴峻，今日新增76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當中9宗源頭不明。她說同歌舞群組相關的個案累計增加至519宗。林鄭月娥說有需要將違反限聚令、口罩令和不遵從強制檢測令由現時2000元定額罰款倍增，有待行政會議討論和通過。他表示，上個星期警方和食環署巡查超過14000多次，發出484張定額罰款告票和50宗檢控。林鄭月娥說，知道有市民在部分消閒娛樂場所關閉之後，利用私人地方包括遊艇、開派對、跳舞等的活動，認為對防疫有很大負面影響。他又表示會加設2線舉報違規行為。林鄭月娥認為特定群組的強制檢測有用，有37宗確診個案透過檢測中心識別，措施將會延伸到的士司機。他又說已經徵用2間酒店作檢疫用途，提供大約800個房間。模擬電視廣播今晚11:59終止，明天進入全面數碼電視廣播年代。政府委託社會服務聯署今年1月起推出關愛基金數碼電視援助計劃，資助正在領取特定社會援助計劃或者屬於低收入的模擬電視住戶安裝數碼電視設備。社聯表示，截至今日已經收到大約24000宗申請，以及為超過20000個合資格住戶成功安裝數碼電視接收器材。

新嘅一啲防疫措施，其中仲有一啲嘅就係啦，要加强违反防疫禁令嘅罚则啊。咁林郑月娥就讲啦，就係话咧，过去一年咧见到市民出现抗疫疲劳啦，咁有好多嘅人咧就唔戴口罩就参加派对去跳舞，无视规例。咁啊，认为现时2000元嘅罚则咧系唔能够达到目的，所以要提高。咁至于提高几多咧，就话会同行政会议商讨。而个数额咧系会以倍数以上嘅增加。咁啊，举例就话3000就唔算倍数啦。咁就至于系几多咧，佢就话仍然系要同行政会议系商讨拍板嘅。好啦，对于成个防疫措施有啲咩意见咧？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电话里边有谢先生，谢生。 系，请讲。 开 哥，你好， 你好。 首先咧，我觉得咧，罚波钱咧，其实系有些明作用嘅，作用系不大嘅，因为当一啲人违反呢个令嘅时候咧，其实有啲可能都系一啲有意无意之间啊，或者系堕入一个圈套里面嘅。咁我觉得咧，公民教育系紧要做嘅。我想当年咧，我哋响受呢个垃圾虫教育啊，电视广告咧。是对我们的人生的影响很大，培养到一种公民责任和负责任的态度。我相信这样东西是紧要过你罚钱的钱。即是你整个香港的市民的质素提高了，不用你说了，其实香港人很自律的，几乎100%戴着口罩。 咁但係而家咪就係话唔够嘛，而家就係、是、林鄭月娥就举例就话好多一啲罚款嘅告票发出嚟啦，咁但係情况冇改善喎。 对于一啲好大量金钱嘅人嚟讲，呢个根本係嚟得足够，但係对于一啲小市民嚟讲呢，呢个罚有几千蚊係一个切肉之痛嚟嘅。所以我觉得呢，你要罚钱嘅之余呢，最紧要你有公民教育囉。我谂佢呢个比通识教育更加紧要。 好， 同埋咧，我仲要讲一样嘢咧。政府咧应该系你要咁多场所关闭，好多都否停，唔系话个个都几廿万喺度入息噶，或者系咁变咗你一定要系喺呢方面咧，系要即系你救市唔救人咧系唔啱嘅。咁嗰啲人系点个去向咧？佢哋其实好焦虑嘅，对于一 即系你觉得应该系要再有一啲救市啊，或者系保就业嘅措施啊？系嘛？ 绝对系应该啦，因为呢个系好能够稳定到一个社会啦。 政府话冇钱噶咯，即系再嚟落去，即系已经用咗3000多亿赤字噶咯。而家今年又， 我谂你系急需要做呢样，做啲失业啊，或者系啲店铺啦，因为受呢个疫情被要求关闭嘅场所系咩？咁你只不过系押后一啲，你即系嗰啲唔系好急切啦，譬如明日大屿嗰啲可以押后啦，系咪？因为你连饭都冇得食，你 起 咁多地嚟煮， 咁 啲人煮啊？ 好多谢谢生嘅意见啦。咁另外仲有一个关注点嘅就系咧，系近日咧又出现一个院舍嘅群组啦，就系喺筲箕湾嘅一个院舍咧，就系提供俾中度至严重智障入住嘅。咁当中咧就一名院友就初步确诊，另外咧一间大角咀嘅安老院咧就有一个照顾员就初步确诊嘅。咁嗱，呢啲院舍都要即系去检疫啦。咁另外，即系大家都关注啦，就系、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咧，就而家咧就系要求安老院、残疾人士院舍同埋护养院嘅员工咧，必须接受强制检测。咁嗱，但系咧就系点样检测咧，就引起咗一啲争议啦。就系、是、因为咧，而家政府就话咧系冇办法派医护去上门去同佢做检测噶啦。咁就睇嚟咧，就要啲安老院舍或者呢啲院舍嘅员工咧，就自己走去做检测。咁有好多院舍就话喂做唔到，安排唔到人手等等嘅问题啦。咁嗱，电话里边咧就有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林正财噶，林正财你好啊。 系你好。 睇下点样可以喺呢啲院舍里边做好啲检测啦，而家。 个挑战是大的，咁咧就大概有40000多个员工，就要7日内要做完咧，确实就唔可以好似之前咧，我哋都试过有如果冇记错有两三轮咧，都系派啲专业人员咧就入院舍里边帮啲职员咧就做检测嘅。咁咧就但係嗰陣都要差唔多两三个礼拜先至完成，同埋嗰陣又唔係强制啦，咁所以咧就都亦都嗰、那个即係真係做到检测嘅都最多嘅时候都係70多%嘅啫。 咁所以而家要做到 100% 就同埋仲要壓縮到七日去做呢，其實都差唔多冇可能做到㗎喇。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下呢，我覺得就政府都要同業界呢都要諗到一個一齊即係一人行一步嘅方案。就因為始終如果講即係能夠做到嘅機會呢，都是去一些檢測站裏面大量地去做呢，就做到的機會會比較大一些的。就但是當然啦，我都明白就院舍都有它的困難的，因為職員的安排啊等等，咁多數呢都是要職員就放了工之後或者翻工前就去做檢測的了。咁呢度會唔會令到有啲職員都即係用多咗錢啊、交通啊冇咁方便啊、用多咗時間呢，咁就即係要社署同業界傾下啦，即係諗下睇下有啲咩辦法，係咪可以亦都俾返啲錢佢哋啊。 即係而家係諗住補貼交通費㗎嘛，係咪？ 係呀，係呀，呢個就係其中一個方案啦，即係可以諗啦。 仲有啲咩方案呢？因為以後就理論上係希望一星期就做一次㗎嘛，即係嗰四萬幾人係每個星期都做㗎嘛。係 呀， 變咗係一個長遠嘅運作嚟㗎喇喎。 係呀，咁所以即係都係好似我頭先咁講，即係唯有就真係最有效嘅方法都係去檢測站㗎喇。咁舉個例，會唔會有啲流動檢測站可以幫到手呢？又或者因著我哋其實嚟緊就強制檢測就雷厲風行㗎喇嘛。就除了院舍，仲有的士司机，或者甚至乎嚟紧都大家都见到啦，即系而家食肆又越嚟越多啦，咁即系嗰啲强制检测都会越嚟越多，咁政府都要开多啲呢啲社区检测站嘅，咁会唔会方便咗啲院舍多啲咧？咁呢啲即系两边一齐倾一齐就咯。 咁而家你见到譬如安老院舍或者系其他嘅院舍咧？都一爆發起上嚟都影響好大啦，同埋嗰個即係牽涉嘅人都好多啦。喺成個即係行政上或者院舍嘅各種行政安排上，而家你見到仲有啲咩做得不足，可以做好啲去預防喺院舍裏面有爆發？ 嚟緊我諗就真係喺嗰個探訪安排嗰度咧，就真係要再揸得緊啲。咁之前就我哋會比較多啲因素嘅探訪嘅。咁就但係呢一個時候可能就真係要將嗰個因素嘅程度呢就要再揸緊一啲，咁呢個係其中一樣嘢啦。咁另外就係嗰啲通風系統呢，就我知道都好多院舍都喺度努力改善緊㗎啦，咁都希望大家把握時間就即係盡快做好㗎啦。就另外就係一啲院友呢就都有時都需要出去嘅，即係好似去醫院度覆診啊等等啊咁樣咧。咁因為而家檢測會比較方便咗啦，即係比起第二波、第三波嘅時候，咁所以就都要其中一個做法就係一啲高危嘅院友咧都納入佢哋喺個檢測裏邊咧，咁就會即係嗰個安全度可以提升咯。 咁會唔會話即係而家譬如有啲安老院咁，有啲老人家行得走得嘅，佢哋都可以出街㗎？而家係咪㗎？ 而家唔好啦，而家就真係唔好啦，就真係嗱，我覺得呢個咧，其實以前都唔理想㗎啦，即係咁呢一個都係第三波有啲院舍即係點解會爆發嘅原因嚟嘅。咁我都真係希望啲即係院舍嘅管理層啦，即係點樣嚴格嘅執行。呢一個即係避免呢個行為出現，因為呢個咧仲高危過探訪者。就因為你真係唔知道個長者出咗去做乜噶嘛，咁所以呢一個係十分十分高危嘅，咁所以 但係冇得強制話唔俾你出街㗎，係嘛？有冇得咁做？ 佢入即係因為佢始終係咗嗰間嘅院舍咧，佢入到去咧。其實就係佢都要跟嗰間院舍嗰、那個守則去做嘅，咁所以呢度都係各自嘅院舍都有佢自己嘅守則嘅。咁我覺得即係點樣能夠即係當然最好就唔好夾硬嚟啦，即係都要同啲院友傾啊，究竟你要出去做啲乜嘢啊？你係咪要買嘢食？我可以買啊！你中意食乜嘢？你中意飲奶茶，我出去幫你買奶茶啦咁樣。 就即係希望係用一個商談嘅形式嚟去解決個問題啦。但係到真係唔得嘅時候咧，我都希望啲院舍如果有困難咧，就聯絡社署，就睇下社署嘅同事可唔可以幫下手。 係，咁啊，即係大家都要忍耐下添啦。好，唔該曬你，林正財，唔該曬。 好，拜拜。 林正財係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电邮问萧叔叔咧，同某个人拍拖，我哋英式英文口语系通常点样讲咧？嗱，如果唔口语就 to be in a relationship with somebody。Okay, in a relationship with somebody 啦，但如果口语好日常嘅对答咧，我通常咧用一个字就 see to see， okay, to be seeing somebody。例句 ，Are you still seeing him？ 咁咧就系啦，你系咪仲系同佢拍紧拖咧 ？Okay， 再俾多个例句大家 ，No, I'm not seeing anybody right now。咁就咧，我呢一个时间咧就唔系同任何人拍紧拖喎，咁样。咁如果我哋想讲我呢个时候咧，唔系同任何人拍紧拖啊，咁咧我可以点讲咧？我系话 I'm not seeing anybody right now. I'm not seeing anybody right now. 咁今日就讲到呢度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啦！限聚令咧就回歸到兩個人啦，只限嚇兩個人嚇喺條街度行去食飯都係啊，咁即係兩個人拍拖仲可以嘅。好啦，大家聽緊嘅朋友，對於嚟緊嘅限聚令星期三開始實行噶啦，各種嘅防疫措施有咩意見？打電話嚟1872311。電話裏邊李太，李太你好啊， 係啊，歐生你好啊，我講下關於嗰啲老安老院舍咧，因為我有個老人家入咗去嘅。咁樣咧，阿羅志光咧，我就唔該佢明白下人哋院舍嗰個運作先得㗎。第一，人哋已經唔夠人手啊，正式話頭，嗰啲職員真係冇假放㗎。係啊，因為佢唔夠人手，點放假啫？啱唔啱啊？啊，第二，你叫人哋去檢去測試喎、啊，哇！佢嗰啲中心咪仲危險，一隻嘢冇嘢嘅都惹到翻嚟嗰陣時，咪仲弊？啱唔啱啊？啊，你全香港咁多老人院啊！你有一間啊，你啊，如果惹開啊，啊好多職員噶嘛，你都佢都話四萬個職員啦、啊，係咪先啦嚇？ 而家話係可能俾交通津貼或者每次200蚊咁之類，得唔得咧？ 交通津貼，嗱、啊哦、有啲院舍就翻七點放七點嘅， 嗯， 點樣交通津貼啊？人哋放工都已經你都已經差唔多收工啦。 哦， 如果香港區我都唔知道真係喺邊度檢。測試嘅咧，香港區啊，歐山，你知唔知嗰個中心喺邊度？ 哇，要揾翻啊！如果講社區中心就四個加最新五個啦，另外就有好多嘅即係醫管局嘅一啲屬下嘅地方都會攞到啦。遲啲就話地鐵站有啲都會有嘅咁咯。 唔係攞喎，直接去同你、啊、去同你做埋喎、 啊。有啲就係啦，有啲同你做埋啦。 咪係咯，佢而家就係話要同佢哋做埋啊嘛。 嚇、嗯，咁、啊、如果嗱。在港島區東區鰂魚涌社區會堂有個站。 哇！如果我在南區的去鰂魚涌都幾係嘢喎。 嗯，咁啊，剛才 我喺香港仔。 剛才就講到就希望可以越嚟越多嘅，希望會越嚟越多咁啦。咁啊，暫時就係呢啲啦。 院舍都已經啲職員都冇假放，翻七點放七點。 明白。 去到人收工啦。 好。 係咪同埋啊？一隻惹埋嗰陣時咪仲弊。 嗯。 啱唔啱啊？ 好多谢李太的意见，我们把握时间再跟电话里面的稻苗学会会长王杰龙谈一下现在餐饮业的问题。王杰龙你好。 是你好。 那么新的限聚令又来了，又回复回去即是十点钟就做到就要收工了。那另外就是两个人一台啦、嗯、你怎么看呢？对于餐饮业的影响会是怎样？ 最對，如果對我哋餐飲業嚟講咧，就因為而家已經冇曬嗰個保就業嘅資助啦。咁今天仲要係咁啱係最後一天啦，咁所以今天收緊就真係一個好戲劇性嘅情況嚟嘅。咁對我哋嚟講，當然因為本來已經係50%嘅入座率㗎啦，咁喺冇補助嘅情況下，任何再收緊，我哋都係會。即係好困難經營，而家我相信好多都係即係會有機會虧損，再係咁收緊就會更加係難啲。不過即係既然疫情係咁嚴重，我亦都睇到咧，今次唔係淨係我哋餐飲業被規管啦，即係基本上好多行業，包括你就算公務員自己都在家工作啦。咁喺咁即係咁嚴重嘅疫情之下，各行各業大家都出一分力，咁我覺得都冇乜可以再投訴噶啦。咁即係期望就係疫情盡快控制得到咯。 咁但係譬如話喺即政府嘅補貼啊，或者補就業嗰方面，政府就冇㗎啦，已經話冇㗎啦，係咁多㗎啦。咁有冇準備話再爭取點樣幫到某一啲嘅 我哋呢就係作為行業商會呢就成日都仲係提住呢樣嘢嘅。每次見到政府都係表達呢個訴求，見到議員表達呢個訴求。咁我自己呢注意到政府話冇嗰陣時呢是疫情舒緩嗰陣時講嘅，咁我覺得佢當時講咧，係我都好明白嘅，因為你冇理由有人期望仲有第四波、第五波嚟噶嘛。咁但係而家係現實，佢真係嚟咗，而似乎嚟得都相當兇猛下添。咁而且個管制措施都去到咁嚴苛啦，咁係唔係真係鐵板一塊，真係一毫子都冇咧？唔去幫助我哋渡過難關咧？即係最重要嘅就係其實。唔係單止幫我哋渡過難關嘛，係真係有啲措施去令到我哋冇得營業啊嘛。而且咧，今天如果肯拎啲錢出嚟嘅，可能係幫助個企業捱過，員工都有糧出。遲啲先拎咧，可能啲錢都係咁多嘅啫，不過就變曬係失業金咁解嘅啫。咁邊樣嘢對個社會有利啲咧？我諗政府係要認真諗清楚咯。 咁但係係咪都覺得即係講極都冇乜用噶啦，嘥氣啊？ 咁唔係話嘥氣定唔嘥氣嘅，咁我哋有困難嘅，當然係咁要求，但係社會上亦都當然好多各式各樣嘅要求。但係政府真係通盤考慮，究竟佢邊啲做，咁唔係我哋一個小市民可以影響到佢咯。 咁而家就係講緊，今日仲講緊咧，就係講個罰款要提高罰則。咁其中嘅原因就係有好多嘅一啲場所啊、餐飲場所就違反呢個限聚令啦。咁可能又密得滯啦，人多得滯啦。點睇咧？呢個提高罰則？ 其實我哋成日都擔心咧，你冇咗個保就業咧，一個企業佢要生存，就好多人會挺而走險都唔出奇。因為我反正都要執笠咯。我冇理由有生意唔做㗎嘛。咁但係而家政府似乎呢就係採取拎支棍出嚟，就唔係話協助我哋去捱過，仲整個舉報熱線咁添。咁大家都係企業呢，即係喺咁嘅氣氛之下就可能都真係會難啲囉。當然你即係我哋作為商會領袖呢，就永遠都係希望同鼓勵所有業界你都要遵守法律嘅，法律就梗係要嚟遵守，唔係要嚟違反嘅。咁但係同時間，即係當啲企業都生存唔到嘅時候，咁佢又點樣去捱過佢呢？咁呢個即係一個好複雜嘅問題。 咁睇嚟，如果咁嘅語氣或者而家嘅狀態之下，可以話即係前後夾攻嘅咯喎，即係有嗱你。招呼得多人就罚你，跟住但系啲客已经吓啲冇嚟，又冇乜客咁点咁。 同埋佢最前后夹攻一样嘢就系咧，我哋作为香港市民一份子，都想个疫情缓和噶。咁但系你要佢缓和，而家咁多措施，其实就想少啲人出街啊嘛。但系少啲人出街，自不然就系我哋冇生意啦，系嘛？咁即系我其实系期望有生意定冇生意咧？呢、這个内心个矛盾系无以复加嘅。咁所以咧，你如果是又要管制我们不准做生意，但是又没有任何的补助呢，其实我看不到香港的经济会怎样捱到下去咯。 那现在有很多餐厅就出现了一些个案，就说要强制检测。你看到现在的做法能不能够追得回客人来找得回哪个在那里呢？安心出行那个码摆了很多餐厅以后都要有，但是很多食客都不用的嘛。 冇錯。嗱、啊，你呢樣嘢咧就咁，你餐廳咧就琴日一次有三間需要去檢疫。 嗯。 咁、我哋都即係都擔心，但係亦都咁講，過去幾個星期係完全餐廳係冇任何傳播嘅。 係。 咁希望琴日呢個只係一個特殊個案啦，大家都唔想餐廳繼續有啦、 啊。 因為其實餐廳咧喺個599H 之下咧已經有超過10項嘅規管，都已經係安全咗好多嘅。咁、即係你話會唔會追翻到個源頭啊？同埋安心出行幫唔幫到手啊？咁越多人用咪越幫到手咯。但係要養到呢個習慣嚟用咧，我自己睇就唔係話咁容易啦。因為嗰個系統佢又唔係一個全自動嘅系統， 嗯、 又要入去嗰時候又要撳，走嗰時候又要撳。我見到即係我自己都試下用，都覺得有陣時候會唔記得咗撳翻離開啊。咁呢啲都係一啲細節嘅問題，但係就唔係代表話完全唔用佢嘅，但係。要令到佢有效，我谂都唔系容易咯。 好，唔该晒黄杰龙，唔该晒。黄杰龙系稻苗学会会长，讲到咧就系香港餐饮业嘅情况。我哋听一节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嘅交通啊，咁阿 Irene 先同大家报告一啲意外同埋坏车事故啊。荃湾路啊，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对开嘅快线咧有意外，塞到去丽景村嘅。荃湾路去屯门，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对开有意外啊，塞到丽景村。而吐露港公路上水之前，近住中文大学二号桥嗰度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走咗，不过都多车嘅。龙尾就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就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尖沙咀线龙尾温思劳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三跌一个三毫二，五大升幅股份：南大苏富特、保利协鑫能源、爱德新能源、中国玻璃、长盛一带一路。五大跌幅股份：卓家控股、兴业新材料、捷森龙、直通电信、基石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751，日元104.02，瑞士法郎0.904，加元1.297，人民币离岸价6.5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98，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港金收报16,450元，比上日收市跌27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1,771.78美元，卖出价1,772.44美元。港汇指数102无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快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家大致是车多车龙大消散。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非常长，龙尾去到公主道天桥接近亚街路街桥面，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就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和伟业街近常怡道，大佬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只是隧道口车多，九龙去返将军澳的车龙就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渔港湾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反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都是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友爱村较早前曾经有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呢一段黄珠路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去到

好多企業咧就可以名正言順就炒人啦，攞完錢嗰半年就過曬啦，咁然之後就可以炒人啦。咁加埋即係餐飲業上咧，大家都知道，如果又限翻兩個人，然之後十點收工，又會令到好多嘅餐廳咧都比較難去再繼續捱落去。 系啊，咁但系另一方面，特首亦都相当斩钉截铁讲，唔会做任何强制性嘅检测嘅，咁啊，即系坊间可能有另外一啲嘅意见啦，咁但系喺咁嘅情况底下，我哋仍然都只能够呼吁大家真系自律，而令到生活咧，真系唔好咁多姿多彩啦，即系唱歌跳舞都系自己喺屋企拿支咪。算数啦， 吓咁你点睇咧？嗱，即系成日都讲，喂，继续咁落去唔掂，有好多不同嘅专业嘅朋友，有啲都话系咪真系要强制全民检测咧？系咪咁先至可以即系阻隔到病毒嘅传播咧？你又点睇咧？ 嗱，我成日任何一个概念，如果真系好好嘅，好我哋大家支持嘅概念，如果理论上吓。如果全民系检测完之后咧，就一次过跟进咁样，咁啊理论上就可以清零啦。但系翻嚟个现实环境，呢个唔单止系政治现实，实质社会经济结构嘅现实嚟讲，系咪真系做得到咧？嗱，即系唔好讲话全民咧，真系就算一个小区嘅强制，甚至即系我哋纯粹讲安老院嘅一啲嘅自然检测，即系。現時的理解都是參與那個動力呢是越來越弱，那這個可能是牽涉到人手啊資源各方面的問題，那你政府在這段時間裡面做到盡，我覺得就是怎樣去提供多些資源去給不同的，尤其是一些疫情比較嚴峻的板塊呢，去幫他們渡過危機。如果你话真系要去做一个强制性嘅全民检测嘅话咧，喺依家嗰个，就算你口号嗌咗出嚟咧，过往好长时间我哋都睇到咧，根本个社会个愿意配合嘅人咧系唔多咧，只能够唔好讲话全部，即系真系唔多。 同埋你见到就算话安心出行嗰一个即系扫描码，听翻就系好多朋友嘅讲法就系都冇用嘅，同埋有好多长者就话：，咦，我根本就唔识用，我又唔知点样下载，又唔知去边度揾。跟住就系、是，亦都见到嘅系，譬如喺一啲好大嘅场所，咁一个商场就即系都有嘅。咁然之后你扫咗，系咪话个个行过嗰个商场，有人中咗招咧，就你都要去检验咧，又或者系都会提示你咧？咁又似乎好似系咪即唔系咁大动力去做，因为。你去做咗咁，喂，其实会好容易系会叫你去啊！我话你附近有人出现过系有感染嘅，咁又即多添咗一重嘅功夫去做。 系啊，嗱，即系我都要讲笑咁讲下聚焦机，即系我好第一日我已经下载咗嗰个即系安心出行 啦，好听话喎。 系啊，咁但系咧，我又好弊喎，我成日都唔记得要去搵。即系嗰啲我去嘅场所，究竟佢有冇得俾我扫描咧？ 然之后扫描咗，入咗去又要扫一次，走又要扫一次啦。有啲餐厅系 咁。系啊，系啊。咁所以即系其实嗱，好多时社会民生系讲大众嘅习惯吓。就算我有个意识，我真系我都话我自己都自责，但系成日都唔记得用嘅。咁呢啲咧系需要一段时间，或者你真系需要一个超级大嘅危机。咁当然我哋唔希望嗰个危机会到啦。咁但系即系。又翻去政府个张弛有度嘅说法咧，就系喺呢段时间里面，好明显嗰个又去翻即系高嘅双位数，甚至前一段时间三位数嘅时候又紧一段时间。咁但系即系我哋讲翻就个疫情会系咁样上上落落，但系个经济系咪可以即系咁样撑到落去咧？过唔过到呢一波咧？我自己系真系悲观。 好啦，嗱我哋。唔好讲疫情啦，我哋转个话题啦。我哋跟住落嚟个几钟嘅时间都系针对翻施政报告啦。咁喺上个星期三就公布咗啦，有好多嘅一啲话题咧，我哋都可以有一啲好多嘅讨论嘅余地嘅。咁其中一样咧就系关于咧就系防止贿赂条例啊。嗱， 點解會講開呢樣嘢呢，就係、是林鄭月娥呢喺稍早前呢，就喺 Now 嘅節目接受訪問嗰陣時呢，就即係講到明啦，就係話佢之前喺政綱中承諾盡快解決嘅一個憲制問題，就係、是防止賄賂條例咧係不適用於特首嘅，而家嗰個咁，所以喺好多年前曾蔭權被即係被指同以後嘅即係後來嘅 DBC 租用咗老闆即係股東嘅物業一事就冇申報一事咧，當時就唔係用防賄條例去告佢嘅。咁啊，當時已經有個爭議嘅就係特首點解係受豁免呢？咁後來咧就係由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李國能主持嘅一個委員會就發表咗一份報告，就話咧而家防賄條例不適用於行政長官咧，就係一個根本嘅缺陷啦。就話咁樣係不受制衡，係完全不恰當嘅。咁所以咧一路以嚟咧都話都會跟住李國能嗰個報告去做嘅，會改法例嘅。咁但係咧喺參選政綱裏面咧，特首係提到會解決呢個問題嘅。咁但係喺前幾日嘅訪問裏面咧，就話唔做啦，嚇呢個工作唔做啦，因為咧就係、是最近咧就係學習到特首嘅憲制地位及身份，如果特首犯下有關罪行咧，相信中央政府咧一定會處理。咁嗱呢個就係講到。其实就是一个一路讲紧特首的超然角色啦。林郑月娥一路都讲紧就是特首这个职位呢，就不单止是特区政府的首长，亦都是特区的首长，是领导行政、立法、司法的。咁呢个讲法呢，就令到即系佢咧，系咪即系话不受香港嘅法律或者司法或者贿赂条例约束咧？咁呢个就系大家一路关心嘅问题。 其实呢个问题讲真咧，即系如果记忆之中有嗰个报告出嚟咧、都眨下眼都起码七八年时间，系嘛？ 都好耐，差唔多都唔止添啦，好似系 啊。咁而咧喺即系今日讨论呢个题目嘅时候，我又抄翻啲资料。 2012年啊，你讲得啱啊，吓八年啦。 咁啊。我又好奇怪，調翻轉頭咧，就我唔識法律咧，但係林太自己喺個政綱提出嚟，但係佢近日嗰、那個講法咧，就係、是、即係近日學習到即係特首嗰個地位。咁、如果你睇翻嗰個情況咧，就其實上屆政府佢以政務司司長嘅身份咧，佢都出嚟去講解過嗰個憲制上邊嘅一啲考量，咁唔應該係近日先至發現喎。即係依個雙首長嘅角色，嚇佢喺立法會都講過嘅喎。咁點解會即係突然間覺今時而作非咧？咁嗱，依個反而我覺得喺政治上係真係需要解話嘅。你冇可能參選嘅時候都唔知道啊，亦都好明顯，其實有即係足夠嘅事件，有足夠時間去醖釀，令佢了解到個憲制上邊嘅一啲嘅考量。咁而喺個參選嘅過程裏面，當咗一個承諾啦。咁依家突然間發現，咁我依個好難説得過去。咁所以喺政治上，我諗真係需要佢要真係再解釋得清楚先。 好啦，喺電話裏面咧就有前廉政公署總調查主任，亦都係大律師嘅查石我。查石我你好啊， 大家好。 喺林鄭月娥就講到就係講緊呢個防止賄賂條例第三條第八條擴大至適，即係擴大範圍至適用於特首，咁佢就唔再做噶啦啊。点睇咧？呢个讲法，呢个解释， 我唔系好明咯。嗰个逻辑系咩？喺边度咯？因为嗱，根据防止贿赂条例嘅第四条咧，特首咧都系受规范嘅。即系话咧，如果佢好明显收咗利益去做一啲嘅同佢嘅职务有关嘅做或者唔做一啲同佢职务有关嘅事情，咁嘅话咧，即系廉署一样可以即系对佢采取行动嘅。咁而家點解第三條又唔做呢？點解第三條係會同呢、這個憲制上有問題呢？我都即係拗晒頭都冇辦法明白點解。因為如果你話喂第成個防止賄賂條例係冇係佢係免豁免嘅，咁你講清楚啊，係咪先？咁而家事實上防止賄賂條例佢係受呢、這個特首都受呢個法例管制㗎嘛。 嗯， 系嘛？咁嘅时候，点解第三条又突然之间出现咗个宪制嘅问题咧？当然，佢话喂，因为咧，我系中央委派嘅，咁咧我要攞批准咧，就即系要中央批准。嗱， 如果是真的咁样讲的话呢都冇问题㗎，你咪同中央申请囉，係咪呀？咁其实喺香港，正如啊李国能大法官讲，其实喺香港都可以定立一啲机制㗎，包括成立一个特别嘅委员会去处理即係特首申报佢收到嘅利益。嗱，我哋而家讲緊第三条呢，就唔使证明佢有冇因为收咗啲利益而作出一啲嘅行为嘅。只要佢係即係而家对所有公务员嚟讲，只要你係公务员，你收咗个利益，咁你就要有批准啦。咁当然喺公务员嚟讲呢，就係如果你个收嘅利益係喺特首批准嗰个范围，即係有个特首公呢个收受利益公布啊，公布啊，咁入面呢就好清楚呢，就话喺咩情况之下可以收㗎，包括你结婚啊、生日啊，或者同朋友借钱啊，但係嗰个数目係有限制嘅。咁嘅时候呢，你系公务员，你就有责任去申请一个批准㗎喎，如果超过咗个限额。咁点解特首又可以唔使呢？咁因为我冇办法明白个背后个逻辑喺边度啦。 但是查生，我你一开始嘅时候你讲就话，依家第四条呢就涵盖到即系特首嘅一啲行为，但第三条就唔合。咁系咪即系其实防贪条例或者防贿条例本身有矛盾呢？你可唔可以再讲讲？如果第四条已经涵盖到嘅话，咁唔需要修订噶都。 两条法例系有个好大嘅分别嘅。第三条正如我头先讲呢，是不需要证明呢收咗嚟一个公务员呢是做咗啲咩嘢嘅。或者冇做乜啲嘢，冇做一啲嘢。OK， 例如我係警察，我收咗人钱，我就唔告嗰、那个抢嘢嗰个人。咁你唔做呢都可能都犯法啦。因为如果你嘅职务系要做你唔做。或者你嘅职务呢系唔允许你咁做你又去做呢，咁就触犯防止贿赂条例第四条囉。但第三条呢，其实呢个立法原意呢就是避免公务员呢因为太过容易接受一些的甜头啊。即讲得简单啲，虽然呢他未必在工作上有做出任何即是不恰当的事情，但是你是公务员呢就要避免呢是去收这些甜头。包括即是人哋借钱俾你啊，包括即系人哋送礼俾你啊，咁呢啲咧，虽然冇话明你做咗某样嘢而去收呢啲利益咧，咁你都要申报。咁所以讲得简单啲，第三条咧喺法例上，即系个证据上咧系要求少啲嘅，咁所以咧佢嘅惩罚都系轻啲嘅。 系，但系陈生，我你 嗰个容易咧，容易咧就系、是。等公務員咧，唔好隨便接受利益啦。 但係陳生，我你用公務員呢個字眼咧，實際條條例係咪應該指公職人員嘅？ 哦，公職人員咧就涵蓋咗公務員噶啦。 嗱，因為即係如果你講公務員，咁特首又好，甚至問責官員都可以話佢哋唔係公務員嚟噶嘛。 佢、哦、個法例係講公職人員嘅。第三條咧就係、是、以前咧就係、是、講即係呢個公務員。因为公职人员咧就包括公共机构啲人员嘅。 咁嗱， 咁但系咧就即系公共机构，我哋都知道咧，就每个公共机构有佢哋自己嘅一啲嘅政策啦，系咪先？咁所以我哋而家讲公职人员咧，就包埋公务员噶啦。 系咁嗱，即系有好多嘅讲法都系嗱，就系、是、话特首向中央问责啊嘛，咁所以只得中央可以处分嘅。咁对于呢种讲法， 咁都未必系噶，都唔一定噶，你在香港解決了的事你不用下下去被中央做，還有就是即是市民怎麼知道你有沒有向中央去申報呢？我們沒得去核實的、是不是即是你有申報還是沒有申報？反為呢，我覺得李國能大法官那個建議是好的，即是成立一個特別的委員會，是香港人去審理即是特首收受利益或者是他的申报你都给批准或者不给批准。 但是即是坊间也都即是好几年前我记忆之中也讲过，譬如你就算看美国， 美國的總統可以特赦自己的，你只能夠就彈劾他的啫。彈劾他 的時候呢，亦即是這個就是當然議會 的事啦。咁但是在香港的情況來講呢，就話如果有任何人去即係報的時候呢，律政司呢就可以有個權呢去要求調查，咁甚至呢就俾返立法會呢個彈劾權嘅咁樣。咁你點睇呢樣嘢呢？咁外國都係咁㗎喎，即係佢在任總統就自己可以避曬㗎喎，落任之後先至受責㗎咗。咁呢個講法你又點睇呢？ 嗱，呢個世界上好多國家，每個國家有佢自己唔同嘅制度啊。即係我哋唔可以，即係你美國佢有個制度，梗係有佢個歷史淵源啦。咁香港嚟講呢，以前呢即係在九七回归之前呢，就是根据英皇制告呢，是派了个总督过来。咁呢个总督呢是代表英女王的。咁因为根据英国的传统呢，英女王是不可以被起诉的嘛。咁因此呢，九七之前呢，香港的总督呢是不会被起诉的。咁但是而家香港已经回归了中国大陆，是中国一部分。咁有冇呢個機制話，即係佢個特首就係可以超越一個呢個法律呢？咁我又唔覺得喎。 係，明白。 因為你特首唔係代表英女王㗎嘛，係咪先？咁英國有英國嘅傳統啊。咁但係香港嚟講，你冇即係特首係冇特權㗎，即係任何人喺香港犯咗法都係應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平等㗎嘛。 明白，好，唔该晒查石王，唔该晒前廉政公署总调查主任，亦都系大律师。咁当中刚才都提过啦，就系李国能咧喺2012年嗰阵时咧，系由佢做主席有一个检讨委员会嘅。当时咧都讲到就系话，即系唔应该咧，即系特首系不受任何制衡嘅。咁当时就系有问题嘅，就系咁边个去告特首咧？咁当时李国能就建议系由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加立法会主席再委即系共同委任三个成员，呢三个成员咧就系要喺香港有崇高嘅社会地位、永久性居民去决定去起诉嘅问题。咁当然啦，而家唔使讲啦，吓冇啦，好一阵翻嚟再继续倾。 好，火山爆发接近一年，当局起诉十个组织同埋三人违反安全规定，要为22人死亡负责。火山去年12月9日爆发。當時島上面有47名遊客，主要是來自澳洲，死者包括遊客和導遊，還有多人燒傷。事發之前的幾個星期，當局已經調高火山爆發的警戒級別，質疑為何仍然有遊客登島。經過接近一年的調查，新西蘭工作場所監管機構提出檢控，被起訴的包括帶遊客登島的旅行社和監察火山活動的機構，涉及的組織面臨最高150萬新西蘭元罰款，個人就面臨最高300萬新西蘭元罰款。警方亦都對這場災難展開調查，可能有更多人被檢控。在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區的相對濕度下降至60%以下，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1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早晚清凉，日间天晴干燥。而家的室外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青山公路荃湾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大河道对开咧，曾经有意外噶，意外事故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一带嘅交通仍然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美达中心。就系青山公路荃湾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大河道，较早前有意外，虽然清理好，而家嘅龙尾排到近美达中心。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商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 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车龙仍然是非常长，龙尾去到公主道接近培正道桥底，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和伟业街近常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隧道入口。咁反方向咧，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都系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介乎扫管笏段至到加龙村一段咧，交通都系非常繁忙。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新田公路接近锦绣花园。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大埔道因为紧急维修，大埔道去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龙悦道的全线仍然是封闭，现在一带的交通比较繁忙，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指示。九巴路线72和81号是需要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车入口方向九龙，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停车息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2020年在易经来讲叫做明夷卦，所谓地火明夷，即是说太阳在地下下面，四周一片黑暗，希望过了2020年黑暗之后就是黎明。我是岑日飞，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评论员咧系林小露。我哋刚才咧就讲到有关防止贿赂条例咧，即系特首而家就讲咧就唔会修订嗰条条例啦，即系话咧以后即系防止贿赂条例都好似以前咁咧。特首如果话收受利益嘅话咧，系不受呢个条例去管制嘅。嗱，无论你有冇做到嘢都好，咁啊呢个系。有好多人嘅講法就係有一個超然嘅地位啦，憲制上特首有一個超然嘅地位啦，有事就由中央去解決啦，就唔係由香港嘅司法系統去解決啦。好啦，跟住落嚟咧又講另一樣嘢啦，就係雖然特首有超然地位，但係而家最少就係好多公務員咧開始要諗下咧，就係你哋當然冇超然地位啦，咁都要睇下以後大家講嘢係咪要好小心啦，就係咧有關宣誓嘅問題啦，咁就係喺施政報告裏邊咧就提到啦，就將會咧。全体公务员都将之前就讲咗啱啱7月1号入职起嗰啲公务员就要签声明啦，迟啲就係全体公务员都要签㗎啦，咁就係要宣誓，咁迟啲会具体有落实嘅方法。咁喺林郑月娥接受访问嘅时候呢就提到 唔单止公务员，仲研究紧公职人员嘅宣誓问题。咁、问题咧就系咩叫公职人员啦？林郑咧就讲到就系话有意见认为政府出粮攞政府资助嘅都属公职，亦有意见认为咧有公权力嘅规管机构都应该包括在内，即系好似证监会咁。嗱，呢啲就系嗱牵涉到就唔净止系公务员啦。如果你话政府出粮攞政府资助嘅，咁教师啦、社工啦，咁如果有公权力嘅，咁有好多嘅政府嘅委员会啊，或者一啲法定机构都有啲公权力嘅，咁嗰啲都要宣誓嘅话咧，咁即系话呢啲嘅公职人员咧，如果都即系代入呢个公职人员嘅定义范围嘅话咧，咁你就留意啦。宣誓之后咁啊，唔知会唔会以后各行各业都有一啲嘅审查或者 DQ 嘅负责嘅官员咧，就睇下你嘅一举一动啊。咁呢样嘢你见到就系未来嘅发展似乎就系咁啊。 其实呢样嘢咧，我觉得即系特区政府需要尽快去弄清楚同埋澄清嘅，因为咧。我個人嚟講，我真係唔希望我社會裏面咧喺依個議題上邊咧，不斷喺冇清晰嘅方向底下咧去醖釀。因為如果你睇翻相關條例，譬如我哋頭先講到公職人員嗰個定義啦，咁如果你睇翻防舉條例咧，哇，真係闊到無倫嘅喎，佢。公共服務機構你有法例監管嗰啲小輪公司、巴士公司，全部都係。当系依类机构嚟嘅， 电视广播机构都系， 系啊 ，TVB 都 因为你占用紧一啲嘅公众频道啊嘛，咁样，咁所以即系嗱，现实环境你系一个，即系你系要面对个社会政治气氛。如果我哋抌咗喺施政报告抌咗一个课题出嚟，而俾佢不断酝酿，唔去意识到依个课题可以燃烧嘅话咧，其实几危险嘅事。咁我自己睇唔到咧，政府可以容許好長時間走去研究，點樣去所謂畫個框，去好清晰去界定佢依家講緊嘅所謂公職人員係一個乜嘢嘅範圍？ 咁嗱，除咗話公職人員嗰個範圍之外咧，其實仲有嘅就係、是，好啦，宣咗誓之後，咁邊個去執行咧？邊個去檢查宣誓嘅人係咪有遵守佢嘅誓言咧？同埋嗰個到時檢查嗰個標準係一啲乜嘢咧？嚇，邊個去做咧？等等都係一連串新嘅問題嚟嘅。咁大家聽緊嘅朋友有意見，打電話嚟1872311，而電話裏邊有新民黨嘅立法會議員容海恩。容海恩你好啊， 你好，你 好。係嗱，咁你覺得會係即係所謂嘅公職人員要宣誓，邊啲人先至算係公職人員咧？ 咁當然而家即係頭先兩位都有講過啦，而家公職人員係冇一個好確實嘅定義嘅，即係亦都可以好廣泛。咁有幾個學說啦，有啲人就話係受薪咁，有啲咧就覺得唔應該淨係受薪嘅，咁樣可能係自己涉及一啲公權啊嗰啲都算係公職人員。咁當然而家究竟邊啲人係需要宣誓咧？政府就話而家要作出研究啦。咁當然我哋即係理解嘅，咁、那個宣誓其實個原意係咩？都是想我覺得是要帶出我們香港的要擁護基本法啦，基本法內容啊。咁如果你是公職人員，就梗係要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啦，咁樣向特區政府負責。咁我覺得呢個其實是基本的入門要求。咁我又覺得唔需要是大事喺度講話，究竟啊係咪之前冇，而家突然間有，究竟有啲乜嘢考慮咧？咁我覺得又唔需要特別去講呢樣嘢，因為如果你係真係為香港服務嘅，你自己都覺得自己係公務員嘅，咁我覺得你係要有一個宣誓嘅，咁都係順理成章，都係好正常啫。即係對於如果你係服務市民嘅，咁我覺得香港市民都需要有你呢個宣誓咯。 但係係乜嘢人先至要宣誓咧？嗱，你剛才講到就係、是、即係譬如公務員咁，而家都幾肯定政府會做啦。咁但係跟住落嚟，譬如教師啊、社工啊，就算係。在一些广播机构工作的人，算不算呢？算不算公职人员呢？ 咁呢個我覺得俾翻政府去考慮啦，即係就算佢而家係有可能有特定幾個工種嘅，研究緊教師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公營機構啊咁樣，可能佢會逐步咁樣擴闊，咁或者逐步擴大。咁但係我覺得個原意都係想提升翻我哋對於香港嘅基本法啦、國家觀念同埋國家安全嘅理解同埋認識。呢、這個亦都係要做好我哋國安嘅宣傳嘅一部分咯，我認為。 啊，容海恩啊，我順住你嘅諗法咧，咁但係擺翻落香港嘅體制裏面啦， 有好多掌控公权力亦都掌控呢个公共资源嘅一啲嘅法定机构或者咨询机构呢，其实里面都有唔少外籍人士㗎。咁嗱，外籍人士好坦白讲，我哋好容易諗到啊，外籍人士一定係非华裔嘅。咁但现实嚟讲，外籍人士唔一定係非华裔㗎，可以係华裔㗎。喺呢啲咁嘅情况底下，你觉得要求呢啲委员会或者法定机构嘅无论佢係咩职位啦，即係我讲嘅主要领导职位，我唔好讲打工嗰啲先，去宣誓去拥护呢个基本法，是效忠特区政府，你会不会看到執行上有困难呢？ 我又不认为因为他是其他国籍而你希望得到这份工或者是在这个岗位度服务会是对于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或者拥护基本法有什么冲突。因为事实上你要是你获得这个委任或者你接受得这个委任，你都应该是要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不是你就不会同香港市民服务，或者不会是在政府之下的一个委员会或者一些公职的岗位上面工作。所以我觉得呢、這個宣誓都係好正常同埋好合理去作出一個同一個要求咯。 嗯，但係我唔好意思，你對效忠呢兩個字即係點理解咧？因為我唔知道，即係如果譬如某個國家嘅國民佢簽咗一份咁嘅效忠特區政府嘅文件，但係呢啲國家會點睇呢樣嘢咧？ 我覺得我哋而家個主體係對於香港嘅市民、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政府係幾個自己主體嚟嘅。咁佢自己簽唔簽，當然佢自己一個考慮，即係佢覺得我正，譬如一個係加拿大人，我淨係會效忠我加拿大政府嘅啫，或者我自己加拿大人嘅啫。咁我覺得係佢自己選擇，佢唔去接受呢份工。即係我覺得你，如果你係接受得呢份工嘅，咁點解你唔可以係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咧？而你要去針我是不是效忠，如果他觉得自己有怀疑的话，就不应该 take 这份工作。 我想有很多人的，譬如其他国家的国籍的人，那他自己是那个国籍的话，他都效忠那一个国家的嘛，那是不是可以双重效忠呢？我想不如我想讨论另一个问题的，就是现在譬如宣誓，你讲到即我们去效忠特别行政区好像很理所当然的事，那个问题是谁去决定你究竟有没有效忠呢？即是很即大家结婚的时候，咁我都成日都讲一生一世，大家都系宣誓噶啦。咁问题系，原来而家结婚之后咧，有人会睇住你系咪真系吓，系咪真系系效忠你嘅另一半噶喎？吓， 譬如如果系先生你咁嘅话，咁梗系个老婆梗系会睇住你啦。 而家唔系个老婆睇住，而家系有政府人员系夹住你。 咁你啱啱同我講話結婚啊嘛，係咪先？咁實有人睇嘅。咁如果你話一個公務員係或者有人對佢有質疑嘅，可能佢喺網上有啲言論啦，佢有啲嘅行為啦，或者係係明顯違反咗個安法，亦都係被定罪啦。咁呢啲我就覺得會係明顯咁係沒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咯。咁亦都佢哋係。 但係嗱，而家 DQ 嗰啲立法會議員係不是根據國安法噶嘛，未经过法庭去审判的时候都已经可以 DQ 他。咁以后呢一啲公务员或者教师又好，社工又好，咁边个决定去取消佢资格或者冇得再做嘅咧？ 咁當然要有舉報機制啦，咁即係咁肯定會有一啲嘅確實嘅一啲嘅證據，咁顯示咗佢沒有擁護基本法或者沒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能係已經有一啲嘅證據係 邊個決定啊？邊個決定？ 邊個決定？咁我相信係律政司嘅。律政司啦，或者你嘅上司可能搜集一啲證據啦，或者係有去舉報你啦咁樣，咁我相信都係由執法機構去處理咯。咁當然我即 係唔需要司法，即係你嗰度覺得唔需要司法機構去處理。 我需要，梗係需要啦。如果你係牽涉一啲國安嘅，咁梗係司法機構去處理啦。咁但係可能舉報，咁你可能舉報俾你上司啦，咁樣向特首或者你嘅直屬上司咁舉報，咁樣都係有一個可能性嘅。 咁即係話，即係嗱，你剛才提到嘅就係可能喺社交媒體講過幾句説話，譬如有人嗌咗啲抗爭嘅口號，咁係咪都係啲上司都要睇下，喂，你有冇違反國安法咯？咁咧？ 我覺得睇下個程度去到邊嘅，即係你單單講幾句，咁都要睇翻其他嘅有冇輔助啊？你係咪成日講啊？或者你響講嘅場合啊咁樣？咁我覺得都要睇翻咯。即係有啲人又直情而家好多即係好多踩界噶嘛，戴住個口罩咁啊，算唔算係咧？咁樣咁，我覺得係真係要逐樣研究，咁我覺得政府都應該喺呢方面多作宣傳，講俾人講俾公務員聽，或者將來 咁、我想講啊，容海欣，我想問你咧，即係如果咁講法，以後大家戴個口罩咩顏色，上面寫住咩英文字，都要好小心噶咯，係咪啊？ 你俾我講啊先，你唔好成日站亂嗰個病啦。咁我頭先都講，政府係有必要咧，要去清晰咁樣話點樣先至係違反咗沒有去擁護基本法啦、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等等嘅，即係可能去俾啲例子啦，或者當一啲公務員有相關嘅疑惑嗰陣時，佢要作出清晰嘅。 我係想聽你點講啊嘛，你頭先就係咁講啊嘛。你就 系 讲紧戴个口罩可能都有问题啊嘛！ 我系就系话政府要讲出嚟咯，要讲咯，而家唔系我说过算啊嘛，系咪啊？ 系即系你嘅嗱，咁我想问下啦，如果系 政府系有必要有一个责任去同香港或者同佢嘅公务员讲清楚呢件事咯？ 你而家唔系讲紧公务员，你系讲紧其他嘅公职人员都有可能啊嘛，系咪？ 系啊，公务员或者如果将来嚟讲，如果其他有公职人员系需要宣誓嘅，我觉得系需要做一个清晰嘅指示或者指引，有个标准。系啦，呢个系所我想讲嘅。 我想问下你个标准系乜嘢？即系你刚才举嘅例就系话，如果我戴个口罩唔知咩颜色嘅，可能上司都会关注。 我讲咗好多次，亦都希望咧喺呢度亦都同公众讲，即系我认为咧，政府系应该 set 好一个清晰嘅指引，就唔系我讲，唔系容海欣讲嘅标准啊嘛。呢个唔系我讲啊嘛，即系律政司有必要出嚟讲啦。点样先算系拥护？点样先系会违反啊？我觉得系应该有个标准嘅，即系政府要 set 个标准出嚟。 我就想问你个标准，你自己嘅标准系乜嘢啊嘛？你自己嘅睇法系乜嘢啊嘛？ 我都会敦促政府要讲出个标准嚟啊，即系点样系违反？讲咗一啲嘅标语啊，或者喺公司度贴一啲标语出嚟，算唔算违反咧？即系我呢方面我都会质询政府，要去俾翻个清晰嘅指引俾大家。 你觉得咧咩标语系违反啊？ 如果是你说分裂国家啊支持港独啊这些就一定是违反啦，即是这个是我的标准咯，我觉得这样是会违反了我们国家安全观。 譬如有人写着光复香港，那算不算违反啊？ 我觉得会是违反的，光复香港。你光复香港即是不认同香港的国家政权啊，香港的中央的对我们管治权啊，我觉得已经是违反了。 但是这一句说话呢， 仲是不是想跟我的标准先？你不是的嘛，即是我们宿想听政府的标准是点样，政府点样先确认一个公务员好或者公职人员好？咁大家都又想知道啊，点样先算公职人员先？咁样可能政府要喺呢方面作出厘定。但系当然需唔需要宣誓嘅，未必系全部嘅公职人员都需要，但可能系逐步嚟。呢个政府未讲定，咁我都等紧政府去解释清楚。 容海欣，就翻呢个公职人员嘅定义问题咧，你或者系新民党嘅取态系，你觉得系？松啲好啊，即系个圈阔啲好啊，因为系紧啲好咧，即系个圈窄啲好啦。公务员嘅定义相对清晰啦，虽然即系可能坊间都仲问紧话，一啲所谓非公务员合约聘任底下嘅人需唔需要宣誓啊？咁但嗱，呢个相对清晰，但系其他公职人员嗰个圈可以好阔啊嘛。头先都讲到，你党或者你个人有冇取态咧呢方面？ 我個人嚟講，我覺得如果你係為政府，即係政府一啲委任嘅工作，或者係政府一啲嘅架構下面嘅，都算係公務員嘅。如果你問我啦，即係我好難話作出一個釐定，點樣先算係公務員？因為法律上面係根本冇一個好清晰嘅釐定，每一個唔同嘅法例下面嘅公職人員，佢都有唔同嘅權益啦。咁但係我會覺得你有需要，即係如果你係服務香港嘅，服務香港而係亦都係政府。一啲架構下咧，我覺得已經係公務員，或者係公職人員。咁你話係應該闊啊，定係緊？呢、這個唔存在闊同埋緊嘅問題，亦都唔存在個圈應該圈到幾廣，而係我哋嘅目標係就係話邊啲人需要宣誓啫嘛。即係可能政府就係話，呢方面嘅公職人員咧，因為佢哋可能有某一個職能係需要宣誓嘅，咁你咪宣誓咯。 咁譬如話具體啲問啦，教師咧。 教师是不是全部都要宣誓啊？你觉得？ 我觉得如果你问对于一些维持香港国家观念和国家安全概念理解和认识呢，教师其实是责无旁贷的。那你说他们需不需要？那如果你问我呢，我觉得是有需要的。我覺得有需要，即係始終佢哋係作育英才，亦都係宣傳我哋香港國家觀念，我哋正確嘅觀念嘅一份子咧。如果佢哋自己作出宣誓咧，我作為家長，我會比較安心。 咁譬如律師咧？ 我覺得如果你話逐個逐個行業，咁第時會唔會係慢慢擴張啊？將個圈劃闊啲嘅，咁可能會有咁嘅機會嘅。但我覺得都要同市民啦、啊，同翻相關嘅我哋嘅職業啊，唔同嘅專業團體啊，再作一個大家分析下，或者大家互相諮詢，傾個諮詢啦，先傾諮詢啦，跟住再攞意見咯。 好，唔該曬，容海欣，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咁大家有意见嘅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啦。我谂即系大家都听到嘅就系，即系呢一个宣誓嘅影响咧，你谂下就系可以去到好阔嘅。除咗话公务员嘅话，仲有就系公职人员，再伸展落去就系、是、嗱，刚才听到容海欣都不排除就系佢都觉得教师系要，教师仲有好多种嘅，有啲资助嘅，有啲真系官校嘅教师。仲有幼稚园教师啦，咁如果你讲到即系一个国家观念好紧要，咁幼稚园教师使唔使咧？大学嘅老师又使唔使咧？刚才讲到律师都可能系其中一个范围之一嘅，咁所以其实影响可以去到好大嘅 吓。系啊，所以即系回到去呢个问题上边咧，我即系睇下短短几天咧，大家已经睇到个发酵嗰个范围啊，咁啊。即係究竟政府可以幾快去回應呢？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就我諗就算今天所謂泛民嘅陣營完全在野都好啦。喺嗰、那個即係依個問題上邊嗰個發酵嘅速率同埋程度咧，可以無限。咁依個咧即係亦都建制唔同嘅陣營嘅朋友，可能有佢哋自己嘅一啲嘅選取傾向。但係個實質嘅問題嘅複雜程度咧，就算頭先聽阿容海欣咁講，佢都知道係有好多痛點嘅嚇。咁依啲咧就政府如果唔係可以好快去定出嗰個範圍同埋定出個優次，我又唔相信可以一天之內，就算你想個範圍做到全民都好啦，我唔相信一天之內可以做曬。咁依啲信息係需要好清楚同埋好斬釘截鐵咧，盡快話到俾市民同個社會知道。 即係同埋，如果你話係一個宣誓嘅用法律去規範化的話咧，跟住嗰個問題就係、是。都好重要嘅就係邊個去決定，即係話你見到嗱選舉主任就係可以 DQ 啲候選人啦。咁譬如喺不同行業公務員裏面或者係其他嘅資助機構裏面邊個去決定你冇得做呢？同埋嗰個標準係乜嘢呢？頭先聽到容海欣講呢，其實你可能喺社交媒體寫句口號呢，都已經可能係， 所以如果針對立法會即係人大嗰個決定咧，大家就要好清楚了解嗰四個字，係寫一經認定， 一經依法認定。 依法認定 嗱，認定咧就冇講係邊個，就唔乜啦。根據而家講，而家嘅做法就不是司法系統，不是法官去認定嘅，係一啲行政，可能係政府某一啲嘅嗱選舉主任咁就可以認定你。然之後就可以話你冇得做噶啦。 咁所以如果我哋講宣誓嘅時候，係咪立翻入去所謂相關嘅法例裏面考慮咧？如果立翻係相關法例考慮嘅時候咧，咁就一定要經翻個執法同埋個司法系統咯。咁嗱， 但係唔係喎？嗱，而家嗰個法例係唔需要經司法系統嘅，DQ 啲議員嗰四個 DQ 就唔使啦。 係啦， 但係即係依家我哋講緊個宣誓嘅時候。即係喺今次嘅施政報告講嘅時候，佢係咪要經翻嗰個相關嘅法例咧？咁樣，如果唔使嘅時候，咁就真係一經所謂即係認定，咁必就翻翻。係 啊，佢當係僱傭條例嘅一部分，咁你違反咗僱傭條例，咁咪炒你咯。 咁啊，嗱，依個就即係 要慢慢再傾啊，一陣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志德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因应第四波疫情急速恶化，星期三开始实施三方面的严厉措施，为期两个星期。措施包括餐厅食肆提前在晚上10点结束堂食， 每台最多两个人，可以继续营运的处所必须安装安心出行二维码，以便追踪紧密接触者。另外，多个受管制的营业处所需要关闭，包括游戏机中心、公众娱乐场所、卡拉 OK、麻雀馆和泳池。至于健身中心、体育处所就可以继续开放，但是不得多于两个人一组活动，期间要戴口罩。俗称限聚令的禁止群组聚集规例将会由四个人再次收紧至到两个人。公务员在家工作的安排将会回到去七月中最紧的水平。除了提供紧急必须的公共服务，政府雇员不需要在写字楼办公。本港新增7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地感染是占68宗，其中9宗源头不明。歌舞群组再多40人确诊，累计增加到519宗个案。另外有大约50宗初步阳性。歌舞群组新个案包括一名一岁的儿童。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这名一岁儿童由歌舞群组的个案传染。他说歌舞群组有不少个案会和陌生舞伴去跳舞，甚至没有舞伴的联络方法，令到中心更难追踪，是经过中心呼吁接受检测之后才发现确诊。另外，位于上环隆基大厦的星月楼亦都有食客和员工确诊，政府稍后会向今个月中起去过餐厅的市民发出强制检测令。永安旅游宣布裁减大约120名员工，大约占整体编制两成。永安旅游说，在疫情之下，本港和外地的出入境防疫政策未见放宽，令到旅游业务恢复无期。根据国际航运机构预测，未来一至两年亦都难以恢复过往的出行模式。随着保就业计划结束，人力成本将会带来难以负荷的压力。受影响的员工分布于不同部门，公司将以一个月的代通资金按雇佣条例计算离职补偿。至于仍然留任的员工，就需要继续放取若干日数的无薪假。模拟电视广播今晚11:59终止，听日进入全面数码电视的广播年代。政府委托社会服务联会今年一月起推出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资助正在领取特定社会援助计划或者是属于低收入的模拟电视住户安装数码电视设备。社联说，截至到今日已经收到大约24000宗申请，同埋为超过20000个合资格住户成功安装数码电视接收器材，仍然处理的申请大约有2200宗。另外有大约1100宗申请经审查之后不符合申请资格或者是自愿退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1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早晚清凉，日间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ing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隧道情况啊，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正是公主道多车，现在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仲是繁忙，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排到去公主道接近培正道，龙翔道的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在丽港城。九龙区的路面方面，现时窝打路到沙田九龙塘段就仲是非常多车，慢车的龙尾就去到公主道近培正道，大埔道近住龙悦道因为有工程，龙悦道西行线即是荃湾方向全线是封闭的，本来经过那里的九巴72、81号要改道行驶，经过时间大家要看清楚和小心一点。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青龙头至深井段都仲是比较多车的， 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仍然多车，龙尾去到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之前新田公路坳头段就比较挤塞，去屯门方向嘅。咁而家交通大致回复正常。晚间工程方面咧，早少少提大家啦。石门安群街嗰度咧，今晚有工程嘅，喺今晚嘅十点至到听朝早上嘅七点钟。安群街去城门河方向，近住安耀街至安丽街一段咧会临时封闭，而工程期间安耀街同埋安群街都有啲临时改动安排。咁啊，如果系今晚喺夜晚嘅时间经过安群街嘅时间，要睇清楚啲临时路牌啦。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出口去中环、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咁啱啱收到个消息啊，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浪翠园快线咧有意外啊，所以原来咁塞车就系咁解。龙尾去到丁九桥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浪翠园段快线有意外塞到丁九桥。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见到前面有道路工程咧，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国生活百科。 新一份施政报告就话机管局将会入股珠海机场啊。原来咧，佢哋早喺2006年已经用专营权嘅模式管理珠海机场，改善佢哋嘅管理。珠海机场由2006年之前每年唔够100万嘅旅客量，去到18年已经突破1000万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中国点点点。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好，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刚才倾紧嘅就系政府准备咧，系将要公职人员宣誓嘅涵盖范围系乜嘢咧？就研究紧啦，一路讲紧公务员要宣誓效忠基，拥护基本法。同埋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同埋香港特区政府负责咧，呢个就已经林郑月娥已经讲咗噶啦，将会要做嘅就系全体公务员要做。问题就系公职人员系包括啲乜嘢啦？嗱，刚才听到咧，容海恩就认为咧，最少教师都应该包括在内啦。咁我哋刚才都即系讨论过一阵子啦。咁今日喺直播室里边有林小鲁啦，另外喺电话里边有教协会长冯伟华嘅。冯伟华你好， 你好，你好啊， 系啦，教师要宣誓啊，点睇咧吓？如果讲紧有可能啫，唔系讲紧一定要做啦吓，当然，但系即系亦都听到唔少声音话呢个系要做嘅咁吓。 就我哋听到呢个消息，其实都就谂下嗰个需要喺边度啦。因为你话要教书，我哋最主要就系我哋个专业嘅能力啦，同埋话系咪真系能够喺嗰个学科啊？同埋教學生嘅時候能夠培養佢啲嘅即價值觀啊、做人啊咁。咁我哋係咪呢啲嘅工作其實就需要話我哋要效忠個政府呢，或者效忠基本法先做到呢？咁同埋呢一啲呢，其實係大家都覺得我哋點會聯想到教師都要去做呢個宣誓呢？咁反過嚟我哋會諗下，其實政府或者咁樣想諗做一啲嘅即要求，佢個目的又想做咩呢？基本上我哋覺得而家就咁睇落，就可能是想加强嗰个对教师嘅一个即係监控或者钳制啦，甚至我哋觉得呢个咁样嘅动机呢，似乎而家係多啲多过话有一个实际对我哋嘅教育啊教学方面呢係有一个需要。咁所以我哋质疑嗰个动机同埋佢会带嚟个影响囉。 嗯，咁喺嗱，而家公務員就要啦，咁即係代表住有某一類型嘅教師，其實都要宣誓噶咯，係咪咁理解咧？ 就如果佢喺官校任教嗰啲咧，佢哋係都係公務員嚟嘅。咁如果影響所有公務員咧，佢哋都好難幸免啦。咁但係就唔係因為佢教師嘅身份而佢要去做呢樣嘢咯。而家係講緊佢係公務員。咁當然政府有佢嘅邏輯，就話公務員需要去做宣誓效忠咁。咁但我睇唔到點解教師要做呢個宣誓效忠，咁同呢個教學有咩關係呢？咁亦都同埋我哋即係整體嚟講， 因為剛才容海恩嘅講法就係因為即係教師係教導學生，係影響啲學生嘅身心，所以呢方面要特別着緊啦。我理解意思係咁。 係特別着緊，我哋咪喺嗰個嘅即係教育專業啊。同埋喺我哋教學嘅一啲嘅規範啊，有操守議會啦，有學校嘅一個即係佢哋嘅監控啦，或者學校啲本身嘅一啲調控啦，咁所以根本呢啲全部有嘅架構咧，都足以做到，就唔係話將兩樣嘢佢拉埋一齊，就話我哋要教學生，所以要宣誓，佢要解得通嗰個原因，因為而家嘅機制係要我哋喺個能力上，我哋可以係教好學生。譬如佢嘅專業啦，喺佢哋嗰個價值觀同埋係一啲嘅操守方面咧，已經有一個佢哋嘅操守嘅一啲要遵守啦。咁整個嗰個專業嚟講咧，雖然可能未及得一啲好悠久嘅歷史嘅專業，譬如法律啊、醫學咁，但係其實我哋都係一個專業，有曬呢啲嘅架構。咁所以係唔係要靠個宣誓嚟做呢啲咁樣嘅，即係話令到佢先教到學生咧咁？咁呢個其實個關係根本就咁講。好似有道理，其實係冇道理。中間個原因點解要咁樣呢？ 馮海華嗱，針對教師嘅板塊就未必係政府直接嘅即係提出嘅講法啦。咁但係公務員就肯定係啦，即係一路醖釀緊。我純粹針對翻即係依個係公務員嘅教師嗱，如果依樣嘢真係推行咗嘅時候。而有人被認為違誓的話，你覺得那個具體執行機制會是怎樣的呢？即是 由學校去執行，因為由公務員事務局去執行，因為是怎樣可以去通過即是一個所謂決定或者認定一個教師是違誓呢？ 那個如果他是用公務員的身份呢，基本上就由政府透過公務員事務局和他的機制去做的。佢哋虽然话系老师，但系官校佢哋完全系跟翻一套系公务员个系统同埋嗰个管理，咁所以咧佢就唔会话好似出边一啲嘅学校里边，佢哋其实就有即系学校嘅法团啦、法团校董会啦，咁佢哋有自己，佢哋根本就系嗰啲老师嘅雇主，咁但系你问政府官校，咁个雇主好清楚啦，就系政府，咁所以佢哋嗰套机制都好清晰嘅。咁所以個機制個反而就唔係好擔心佢哋點會執行啊點做，但係調翻轉啦，喺呢個時候，其實我哋公務員本身過往咁多年咧，實際上佢哋嗰個效率或者佢哋個工作自己政府都年年都喺度自己自誇噶嘛，係世界一流嘅團隊。咁點解突然之間係變成又話要佢哋宣誓效忠先至做到佢嘅工作咧？咁我反而調轉嚟睇，宣誓效忠喺而家我哋睇到佢哋嘅即係操作咧，就係反而就話你宣誓咗，跟住佢就好多方法去演繹你冇即係遵守你嘅誓詞，而跟住咁樣就做一啲嘅即係懲處或者係加強嘅操控。咁呢個似乎喺呢一年半載咧，佢哋似乎用咗宣誓嚟做個工具，去加強操控，多過話係即係提升公務員嗰個效率又好，或者佢哋嘅忠誠度。咁我覺得呢個係反而而家佢哋嘅動機係似啲咯。 好好，唔該曬馮偉華，係馮偉華教協會長。好嗱，剛才咧都即係提到就係林鄭月娥咧喺接受訪問嘅時候都提過嘅，譬如話即係佢嘅講法就係、是唔係應該即係都諗緊啦，就係唔係應該將有啲公權力嘅規管機構都涵蓋在內咧？就例如證監會嗱，呢個係佢點名嚇。咁證監會嘅特色就係佢應該大部分嘅錢咧就唔係話政府直接俾嘅，咁但係佢係有公權力嘅，佢當然係負責監察即係整個證券嘅交易運作啦，咁啊好重要嘅機構啦。咁但係譬如話呢啲嘅機構咧，如果真係要一啲重要嘅職員啊，或者係唔止職員啦，可能。即係由上到下要個個宣誓嘅話，咁其實係點樣去執行到呢？你見到而家嘅情況係 我睇到，如果你係政府直接委任嘅咧， 依個執行上邊佢有個任免權喺度啦，係嘛？咁、嗯、你只不過喺委任嘅時候你加多一欄，係嘛？咁、嗯、政府可以做到個判斷。但如果唔係由政府直接委任嘅，即係話譬如依機構下面嘅唔同嘅僱員，包括證監會都有人即係斟茶遞水嘅，咁、 嗯、 你去落到幾深嘅層面咧？我覺得大家用常理去講，我又唔相信會去到咁深嘅層面、 嗯、 但就算喺一個即係所謂高層，翻返我頭先講，好多依類嘅機構，包括譬如我用一個例子，大學資助委員會， 嗯、 有好多外籍係半義務甚至即係全義務嘅角色走嚟參與嘅，佢係諮詢機構嚟嘅啫。咁、嗯、你要點樣去佢宣誓效忠咧？嗱、嗯，本身呢樣嘢你做咗嘅時候，如果你係無遠忽界咁樣去做咧，其實會令到香港咧去吸取一啲外地嘅人才咧係受限制。即係我會用一個咁嘅角度去睇， 因為始終就係有啲國籍、有啲國家係不容許雙重國籍或者雙重效忠。 即係我已經唔講有幾十萬香港人係攞住外地國籍， 嗯、 即係我唔講依樣嘢先。嗱、嗯，我真係睇到好多唔同嘅機構，譬如講證監啊，講緊唔少嘅金融嘅服務機構，好、 嗯、 自然嘅，未必好多啊。咁、嗯、但係依個就係香港嘅特色。咁所以我唔相信，我真係唔相信依、這個特區政府去推動依樣嘢嘅時候咧。是要排除晒呢一扎人，咁所以正正系咁嘅时候咧，喺个点样画个圈同埋嗰个执行机制上边咧，大家就要好清楚。同埋我哋讲紧，你政府有直接权力去委任嘅，易做啲。但系譬如头先讲，你话教师咁样计，教师你点样可以说服到公众话，教师就系公职人员咧？公务员系公务员，公职人员系公职人员，两样嘢嚟，一定要分得好清楚，系嘛？咁同樣嚟講，律師一般嘅律師同大律師，佢冇老闆嘅。如果大律師，咁你點去執行咧？咁你係咪一個專業嘅守則咧？嗱，依家大部分學會裏面專業守則冇依樣嘢喎，除非你係一啲嘅刑事犯罪啊，依啲咁嘅嘢你就會除牌啫。咁依家你唔係講緊除牌啊嘛？如果你講除牌嘅話，你又要喺依啲咁嘅專業嘅監管嘅條例裏面咧，要加翻曬依啲嘢。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係。如果真係政府要行嘅時候咧，第一步真係要好，即係要精準，要聚焦。如果唔係咧，即係依樣嘢咧係會產生好大嘅震盪。 同埋我仲諗起就譬如法官又點咧？法官就一定出政府糧噶啦，咁、 啊、 然之後佢哋係收政府錢噶啦，咁啊一定而家都要宣誓啦。咁但係到時就係可能會有人係睇住每一個人嘅言論係咁去決定啦，定係點樣樣啦？咁呢樣嘢又係。我谂即系呢一个有关宣誓，到时点样去落实喺法例之中咧？个影响将会系牵连甚广噶。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唔同嘅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唔少婴儿出世之后都会有黄疸症状，需要留喺医院进行光线治疗。星期二精明一点将会有儿科专科医生讲解小儿黄疸嘅成因同埋治疗方法。 健康热线1872311，精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好啦，最后十分钟嘅时间啦，我哋都针对翻施政报告咧里边咧，都有一啲社区嘅一啲地区嘅发展啦。其中比较多人关注嘅就系咧有关跃动港岛南啊嘅一个计划啦。咁呢份施政报告里边咧就提出多项嘅措施咧，就系即系提升香港仔黄竹坑一带，即系啦香港仔避风塘啦、鸭脷洲大街啦，嗱呢啲地方都有一啲地方特色嘅，咁啊配合埋。整个海洋公园为核心去联系这些的渔村风貌、历史文化生态的旅游点，令到整个的地区港岛南就跃动起来。但是有很多港岛南的居民就听到就有些惶恐，心惊胆跳，因为怕很多游客来到会不会又破坏了他们宁静的居住环境等等。 是啊，即係其實成立一啲特別嘅協調辦公室咧， 本身如果那個聚焦是清晰的話，其實真的得政來的。因為大家很多時候罵政府呢，就是那些部門呢就自己有自己的山頭，是吧？你問甲部門，他就扔了你月部門，你永遠都協調不到。那不單止市民是這樣的，實際即是政府自己有時呢，某些部門或者是即局去推一些政策的時候呢，可能都會遇到這些這樣的條條框框的矛盾。咁所以如果我哋睇翻即係以往啊，林太自己都講啦，即係有鑑於起動九龍東或者可持續大嶼辦公室依類嘅相對成功嘅例子啦，咁樣依家就要推依個躍動啊港島南咁樣。咁但係我哋睇翻之前嗰啲咧，其實咧佢亦都有一個特性喺度咧，就話個地區咧係有好多企業又好，或者係社會嘅需要又好咧，你係需要咁嘅辦公室去協調佢哋嗰個訴求，即係將唔單止係將個要求係轉達到相關政府部門，係亦都真係推動到嚇惠民嘅政策。咁但係如果我哋講翻躍動港島南嘅時候咧，個焦點其實係咪都已經係不説自明，就係、是、純粹係為咗旅遊咧咁樣？如果純粹為了旅遊的時候，這個針對在南區居住的朋友來說，其實我要申報利益，我自己在港島南區居住，很自然的反應，我們死了，我們的交通，之前海洋公園只是一個海洋公園旺的時候已經很難搞了， 還有塞車，永遠都還在塞車的嘛，香港仔隧道， 所以整個政策的目標去這個辦公室的時候，如果你話喂我就係協調依個一啲嘅公營嘅設施嘅設計啊組合，其實又未必完全需要個辦公室嘅。咁喺依點上邊咧，我覺得咧就需要進一步著墨嚇。尤其是講到譬如你話活化工廈啊依類咁嘅工作嘅時候，林太自己亦都講咧，跟住進展都好順利啊咁樣。咁究竟個欠缺喺邊度咧？再統籌啲咩嘢咧咁樣 嚇？好，嗱，电话里边咧有南区区议员徐婉华，系黄竹坑选区嘅。徐婉华你好， 系你好，两位 系啊，躍動港島南啊，睇嚟你哋嘅反应系点咧？你啲居民你自己， 居民咧就有人欢喜，有人愁啦。咁头先两位主持都讲得好啱嘅，真系好担心咧，就呢一个咁大型嘅计划咧，如果落咗社区之后嘅话咧，社区会欠缺一啲配套，尤其是交通嘅配套，咁引致咧就大量嘅遊客咧嚟到社區嘅話咧，咁變咗咧就反而咧係對居民對個社區咧帶嚟好多負面嘅一個影響啦。咁呢啲係我哋呢幾日聽到市民講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反應啦。另一個咧就係話啊，究竟而家呢個計劃咧，例如啊珍寶海鮮房咁樣咧，交翻俾呢個 海洋公園 係啦，咁究竟個成效會係點樣？咁而我哋而家未見到嗰啲具體嘅細節啦，所以都好難咧係去評估。咁但係咧，就我自己咧，睇翻咧，就如果系咁样做的话咧，咁海鲜房有极可能咧，那个模式系会变到好似咧个海洋公园咁样，佢系面对住一个两难，一方面咧佢要做保育，另一方面咧佢又要去做佢商业嗰边嘅一个盈利嘅一个要求啦。咁两者点样平衡咧，系好难嘅。咁但系如果系做得唔好嘅时候咧，随时都好似过多两年三年，会唔会变到好似而家海洋公园咁样样咧？系要繼續政府去填氹咧，咁呢個又係其中一個我哋嘅憂慮。 係咪要擔心咧，林小露啊？ 但崔華睇翻譬如珍寶海鮮房咁啊，咁講真，佢喺個過往兩年之前，其實佢一路營運緊㗎啦，係咪啊？ 冇錯， 佢產生嘅交通壓力，你哋都好熟悉啦，嚇。 係啦。 但係從你個角度嚟講，就係個海鮮房加依、這個海洋公園，再加上譬如喺施政報告講到圍繞住成個避風塘嘅好多嘅文化康樂設施，聯繫曬佢，再加埋依個所謂水路嘅交通，再大力發展嘅時候，你係咪覺得依個係一個出路呢？ 我谂个意念系好嘅，亦都系配合翻即系区议会嘅一个咁多年嚟嘅一个诉求。其实区议会讲咗好多年，希望咧海洋公园发展嘅时候咧，唔好净系睇佢公园入边嗰啲嘅设施同埋服务，应该咧将海洋公园咧放翻喺南区。南区咧系有避风塘， 有海港，有呢啲咁嘅文化歷史咧，係可以咧一齊去推動嘅。咁樣嘅話咧，先至係可以帶動成個南區嘅發展。咁呢個區議會一路都咁樣講啦。咁頭先阿林生所講嗰個的確係嘅。咁如果係有個啊有個辦公室，然之後咧做一個統籌，咁呢啲咁嘅統籌嘅話咧，咁當然係我相信係有利於去推動呢方面嘅工作嘅。咁另一個咧就係、是、都。剛才提及過是需要很多不同的部門去配合，另一個就要配合地區議會，但是現在這政治形勢底下的話，政府部門有幾何可以配合到區議會的這些意見，怎樣跟區議會合作，我相信這個也是一個難題來的。我知道就我們、區議會主席都收到、啊發展局那邊開始有一些電話給我們、希望跟我們合作聽回我們的意見，這個是好的一個姿態來的。但是呢我是擔心日後的話，在而家呢種咁樣咁對抗性嘅，因為政府其實都係好睇唔起區議會，亦都唔睇重甚至矮化區議會添，好多啲會佢唔嚟開會。咁日後我哋講到呢、這、一個躍動廣東南嘅時候咧，我哋提出一啲建議，佢會唔會唔嚟開會啦？或者開會之，即使嚟開會都好啦，會唔會聽我哋嘅意見咧？我提出的建議，佢有幾可會睇重咧？係咪？咁呢啲咧，亦都係即係區議會其中一個憂慮嚟嘅。 咁你哋见到啦，都担心嘅其中一样嘢就係交通嘅问题啦。咁仲有啲乜嘢你会觉得係真係要咁样去发展嘅话呢，即係有一啲值得忧虑嘅地方，即係政府要小心做嘅地方。 咁其实呢我自己睇返就真係好多呢係小修小补嘅功夫，同埋呢係我自己讲法就是叫舊瓶舊酒嚟嘅，唔係一啲好新穎嘅一啲嘅提議啦。咁當然啦，好明確地將海鮮坊交翻俾呢一個 海洋公園， 係啦，跟住咧係即吸納咗，其實都佢吸納咗幾多區議會嘅意見，我要好公平咁去講啦。咁呢啲區議會嘅意見咧，係需要咧吸納地方嘅一啲智慧，呢個吸納即係地方嘅一啲嗰啲嘅。嘅常識啦，因為咧啲落地咁貼地一啲嘅知識咧，咁啲官係唔會知嘅，上坐喺 office 嗰啲係唔會知嘅。佢落到嚟之後嘅話咧，真係咧要尊重區議會。如果唔係嘅話咧，我諗係好難咧係去解決頭先所講嘅呢一個交通嘅問題，其他啲配套嘅問題。咁其實頭先阿林生講得好好啦。咁除咗呢一個珍寶，其實珍寶海鮮坊對於區入邊嘅交通影響唔算太大嘅。區入邊最大嘅嗰啲交通影響係海洋公園導致啦。呢幾年佢個遊客數量少咗之後嘅話咧，都好咗啲，係嘛？咁但係咧。个水上乐园就嚟开啦，水上乐园就嚟开嘅时候咧，哇！入去水上乐园只有得条路嘅啫，嗰条深湾道会塞成点啊？大家系讲咗好多年，系好担心。 徐远话：我问你一个心里面嘅问题，如果你唔介意答嘅话，咁你作为南区嘅议员，你想海洋公园客似云来啊？你唔想佢成功啦？佢成功就一定系客似云来，嗰啲嘅旅游巴一定会翻晒嚟嘅。 我唔同意呢种咁嘅讲法。如果客似云来咧，好似前几年佢最高峰700万嘅一个游客嘅话，我唔想佢咁样嘅。我希望佢做到一个咧，佢唔需要赚大钱嘅海洋公园，佢做到一个可以自负盈亏，可能赚少少钱，或者有一两年蚀少少钱，唔紧要嘅。我真系唔需要佢真系做到。如呢种阿林生你咁嘅心态咧，都系做生意嘅心态啫。你想佢客似云来，但我哋唔系当海洋公园咧系一间。私营嘅主题乐园啊嘛，佢应该系肩负好多嘅法定嘅一个职责嘅，呢啲职责要保育。 系好多谢徐远华南区区议员，咁政府都话咧就会慢慢咧系即应该出年咧就会有一个海洋公园嘅改革嘅方案啦，到时都系走呢个方向嘅，即系都系要做翻啲 实际嚟讲咧，我自己最唔好话关注啊，我第一个即系睇到跃动港岛南第一个反应，其实就系我假设咗政府系会继续无限度支持海洋公园，咁呢个咧嚟紧嘅时候。海洋公園是否支撐得到呢？即是不怕得罪講句，即是珍寶海鮮坊原本是一個很成功的商業機構手上都捱不到的時候，兩者合併買的時候是否會變成一個成功的協作呢？這些是對政府部門來講或者任何公營機構來講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那你覺得會不會即是未來你是想它客似雲來還是 都是不用那么多人啦，吓， 我谂喺区域的梳理上面咧，即系大起码我自己期望在水上交通嗰方面可能真系需要多啲嘅突破同埋创意啦。但系帮到几多咧？呢、這个仍然系一个问号喺度。 好啦，咁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啦，唔该晒林小露，拜拜。